十月十三号骚动音乐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 犀利啦！今日我哋骚动音乐系继续有两位嘅嘉宾嘅， 今日就有两个阿初同埋阿 两个阿初，同埋有两位啦，就系、是、阿初同埋 Ivy 红啦。今日都有两位啦，就系、是。啊，林德信啦，同埋 Robin Yip 啦，咁样咁啊，带嚟佢哋嘅最新拍台作品《Sparkling Wine》嘅。 相识咗咁多年啊，终于合作啦，两位咁啊，听下佢哋嘅即系以前识落嘅点样样啊，跟住到今次点样有一个契机做呢首《Sparkling Wine》咧，晚间啊六点钟至七点就可以听到啦。 系啦，咁啊，最近咧，咦，我发现我同你都各自忙紧啦。各自忙緊睇 咁虛啊！你講得 各自忙緊睇啲唔同嘅嘢。 你係睇咩啊？你 我係睇高達咯。 哦，睇咩水星女孩咯？ 水星的魔女 啊！水星的魔女係啊！ 你 咧？我係睇呢個 Chainsaw Man 啊，電鋸人啊！我諗因為兩套都知道嘅，咁因為高達系列我咁多年嚟咧，我不是特別好嘅，咁但係咧阿攝都有聲嚟，即係大家其實我啲同事之間成日都會，雖然啊慢動作。已经成为咗历史啊！但系我哋同事之间对于动漫嘅爱咧， 系冇减退， 系没有减退，冇错啦。咁所以我哋之间系会即系有啲新嘢，大家会讲啊，有咩好睇啊咁样样啦。咁水星魔女佢有提嘅，咁跟住我，但系因为同期有呢一套电锯人啦，有人叫链锯人啊，电锯人咁啦。 因为呢排十月新番有好多， 系 咁即系好多选择咯。 同埋佢年尾系攞啲劲嘢出嚟噶啦嘛， 系系系。 咁呢套电锯人就系我睇嘅，我就拣咗呢套嚟睇。咁同埋因为呢一套佢真系出。之前已經是鋪天蓋地的宣傳啦，甚至乎你在旺角啊，我之前咁多動畫都好似，可能我屋企冇行街唔知啦。電鋸人在旺角都有廣告牌， 哦、 大大個咁。 有見到，有見到。 係啦，咁你要知道，哇，係咁犀利嘅咩？咁樣，咁我就睇咗呢套咯。 同埋而家好好噶，而家好方便嘅一樣嘢就係咧，即係以前細個睇動畫咧，你係一係喺電視台佢有買就有一睇啦，一係你就自己要揾一啲方法去睇嗰個翻譯噶嘛。係。咁但係而家好方便，就係好多串流平台都已經有咧。係 啊。 咁你係可以追到真係好貼咯。即系嗰边可能出第一集，你第二朝就已经有得睇咁样咯。 系啊，好快手噶，有啲就紧贴啦，有啲就迟一日啦，啲迟一个礼拜啦，咁好多样嘢咁。 冇错， 咁所以其实你可以即系同步到咯，因为你社交平台就算你未睇咧，你上一啲你都见到呢啲人讨论紧啦，或者啲 Twitter 啲已经好多人讲，开始已经有同人啦、啊、二次创作啊，已经讨论紧剧情啊、角色已经不断好多嘢。即系嗰样嘢，如果你系你入咗或者你有 follow 嗰圈子，你会。哦、已经好热闹紧噶，你系有阵时，你系唔会想延迟咯。虽然我以前都系中意佢出晒一次过睇，咁但系而家你冇乜出晒，你出晒唔知要等几多年啊嘛。 系但系我今次咧，我想讲咧，就系因为我最近追高达嘅原因咧，即系其中一样嘢就系因为高达好耐已经冇出过新嘅作品啦。讲紧对上一套已经系几年前噶，好似都应该五六年前啊，我估。咁所以今次出咧，我系几期待嘅、那个古仔，同埋佢嗰个画工咧，系比以前真系靓咗好多嘅。 系。 咁然后再加上网上边好多人对今次嗰个古仔都多好多讨论啦，比起以前，可能以前嗰啲真系太差啦。 系。 即系有一段时间，咁于是乎大家都觉得，今次好似有啲新鲜感咁、啊。 系。 咁于是乎我就再加上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就係、是、呢個主題曲係、由 Yoasobi 主唱嘅、 因為由隻歌特別 係啦，咁成個配套我就覺得哇，好似好正喎、啊，咁所以我就不停咁樣追。佢而家暫時出咗三集啦，咁三集我都覺得啊，好似都合乎預期，同埋佢好多致敬位嘅。佢、因為嗰個嘅作者咧，佢以前九幾年嘅時候已經開始畫動畫咧，咁佢呢一套高達都致敬翻佢以前自己一啲好出名嘅作品嘅，咁但系同步我发现而家啲动画嘅玩法都系咁嘅，即系例如你咪睇紧电锯人嘅，虽然我未睇啦吓，但系佢都有好多致敬电影嘅元素噶。 佢嗰、片头曲里边已经好多啲人已经 cap 晒出嚟致敬边啲，譬如致敬德州电锯杀人狂啦，咁呢、這个预想到啦，因为电锯人大家睇嗰啲角色设计都系个头有把电锯啦，咁好你会觉得 make sense 啊。跟住有一啲譬如 perfection 啦 ，perfection 啦 ，Constantine 啦，即系呢个魔剑行。 行者乔利维斯嗰套啦，诸如此类。咁仲有啲其实可能我都冇睇过嘅，咁你已经系有啲场口，其实佢嗰个致敬系因为你片头好快啫嘛，一首歌分零钟佢短版，咁佢真系一格嘅咋，佢真系突然之间由一格嗰个 frame 一闪过咗，就已经望唔到， 就攞咗嗰个致敬电影嘅其中一个经典场口咁样，即系佢就系一个咁样嘅玩法，咁已经又系有致敬嘅嘢喺里边。 所以我觉得几得意嘅，而家睇网上边大家嘅讨论咧，好多时候都会开始真系逐个分镜去研究啊，到底呢一格系画紧啲乜嘢咧，致敬咗啲乜嘢嘅经典作品咧？咁我觉得好似系即系睇动画之余，又多一个延伸讨论咁样咯。 再加上如果有啲睇咗叫做漫画原作，咁我最记得嗰阵时《咒术回战》第一季嘅 opening 咁啦，咁真系有人逐格逐格 pause， 然后逐格逐格睇，然后逐格逐格做 夸张 做分析， 系 因为佢可能系讲到佢嗰啲意境咧，佢都解埋嘅。咁我都 agree， 其实佢每一格你得分零钟，佢每一格一定有佢意思啦。即系我最估唔到系有人去解咧《咒术回战》OP， 如果有人有印象咧，系有几只蚂蚁喺度，真系影住几只蚂蚁嘅啫。系啊， 我冇研究。 咁你就会谂。哦，咁你過鏡咯，你會就咁睇，你覺得無傷大雅睇嗰刻，但係當有人嘗試 cap 咗幾隻螞蟻嗰個狀態半秒鐘，然後解釋嘅時候，你又覺得都係無端端點解要擺幾隻螞蟻呢？就算本身原作者個諗法唔係咁啦，但你都會覺得係嗰幾隻螞蟻應該有意思，因為你唔會嘥任何一格菲林啦，所謂咁樣噶嘛。即係 因為人手畫嗰一格出嚟好係嘢噶嘛。 係啊，即係你每一格都必須要有意義啦。喺我嘅角度會覺得。咁就係有啲人咁樣去玩分析，甚至乎哦，即係會預告到嚟緊嗰一季究竟會有啲咩劇情出現呢，嗰、那個 OP 裏面其實啲嘢已經係叫做暗示咗喺裏面啦，咁係好癲嘅。我覺得大家即係嗰啲網民或者嗰啲動漫迷咁 into 嗰件事係黐線。 同埋而家呢啲彩蛋位係延伸到呢好多嘅位置嘅，即係又例如我講返高達水星的魔女為例啦，咁佢有一個前傳嘅小說呢，就係、是、用嗰部高達嘅視角去出發，因為今次講嗰部高達係有自己嘅意識咁樣，都係一個 AI 嚟嘅咁樣啦。咁而同嗰個主題曲係好相呼應嘅一樣嘢，就係因為咧 ，YOASOBI 佢哋寫嘅歌咧，一路都係好多時候係佢哋嘅主題叫做小説音樂化，即係佢哋會因應住一啲短嘅小説或者一啲輕小説嘅作品嘅內容，佢用翻呢個小説嘅呼應翻去寫翻落只歌嘅歌詞嗰度啊！即係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佢哋嘅作品就係一個輕小説嘅濃縮版啦，咁樣樣。咁於是乎咧，我再去細心去睇翻啲人去分析啊，同埋一啲翻譯咧，就會發現哦，原來今次。YOASOBI 幫高達唱嗰首嘅主題曲咧，就正正其實就係呢一個前傳小説入邊咧，嗰、那個高達嘅視角去睇呢一個世界嘅一啲內容嚟嘅。所以其實今次佢哋做呢首歌咧，係真係因為有權有一啲動漫作品嘅主題曲係同首同個動漫未必個內容係有相關噶嘛。而呢一個係真係完完全全度身訂造一個歌詞，咁我就覺得哇好犀利！而家啲嗰啲創作佢哋玩到嗰啲輕小說嘅音樂化係已經可以去到咁嘅地步，好 都唔怪得之，因為喺網上面咧有廣東話嘅詞啊，即係有一啲網友已經將呢一首《YOASOBI》嘅祝福咧填咗廣東話詞，咁填完之後咁咁有人喜歡啦，但亦都有人 comment 我就係而家你聽你講完就明啦，佢就話廣東話詞唔係填得唔好，但係冇日文嘅精髓。冇嘅精髓原因就係因為日文個版本就係貼翻故事嘅內容，唔係淨係純粹啱個音咁。咁跟住就再下面有人講話，如果你想填一個廣東話詞可以貼近翻個精髓嘅話咧，你睇咗個小説先咁，即係有人咁樣講咯。係 啦，係啦，冇錯。 咁咧，我聽人哋講呢個 background 我就知，因為我未開始 study 水星之魔女，咁所以我就淨係見到呢啲 comment 啫咁樣。咁因為你講音樂嘅話喺另一邊雙呢個練腳人啦，或者電腳人啦，我唔知邊個譯係我哋香港譯法啦。咁 都喺音樂上面其實都有一啲值得期待嘅。咁、首先因為嗰、那個OP 啦， 係 片頭曲咧就係米津玄師啦，已經咁已經 係好勁啊！佢真 係係啦，即係淨係咩都唔使講，你講米津玄師， 搞掂㗎啦， 大家就已經高度期待啦。 超人又係佢唱嘅， 係啦。咁跟住亦都係講有人講話，哇！第一集出咗米津玄師嗰首歌唔夠片尾。嗰首更貼，有人講話片尾嗰首歌咧係更加支持OP 嘅，嗰、個風格上。咁但係亦都有人啲應該係啲米津玄師 fans 就話，米津玄師嘅歌咧，你夾埋畫面睇咧係勁嘅，即係佢係提升咗另一個層次。咁因為的確片尾佢喺嗰個內容上佢冇乜好多畫面上嘅嘢。咁但係點解咁樣咧？就係、因為呢一套Chainsaw Man 咧，佢有一個討論度就係佢片尾曲咧第一季咧。据说系唔止一首，即系佢揾咗好多，系啦、 即系佢个阵容系劲嘅， 系啦，即系佢唔即系平时一季咪一首片头一首片尾，跟住你下一季你咪转咯咁样， 系啊系啊， 咁佢而家片尾话俾你听咧，佢唔系净系得一首咯，你而家听到嘅嗰首，佢而家呢一首咧，Chainsaw Blood 咧就系第一集嘅片尾啦，就系一对叫 Avandi 嘅朋友做啦，跟住落嚟佢好似话有十二个单位会做歌， 即系每集都唔， 我唔知十二计唔计埋米津玄师啦。 O K， 咁之后仲有啲咩人咧？例如而家好劲嘅歌姬 Ami 咧， 哇！ 跟住有Eve 啦，哦，哇！呢个都劲，Eve 都正啊！ 即系之前我哋有讲过佢嗰、那个， 喺串流平台有佢嘅电影睇嘅， 系啦。跟住亦都《咒术回战》系啦，嗰、那个啦，嗰首主题曲 《回回奇谈》，《 回回奇谈》都系佢啦咁。咁跟住成日回回奇谈谈奇奇，成日谂起佢啦，回回奇谈奇奇回回咁样嗰啲。Anyway， 咁系啦，即系佢呢个亦都系一个你当系一个市场嘅策略又好，或者系嗰、那个制作商觉得呢件事系值得咁样做，所以佢一个宣传方式就系我搵嚟一啲好劲嘅音乐班底。佢而家就系 announce 少少啦，因为日文我唔识睇，我只能够睇啲中文平台。你 up 咗头先嗰几个名，你都总有机会听过佢嘅嘢嘅时候，你仲觉得哇呢一套嘢。即系叫做咩啊？嗰啲叫咩？咩众星云集啊？嗰啲 friend 啦，系啦， 有种复仇者联盟咁样嘅感觉啊！ 系啊，即系有我即系未开，因为我都系寻晚先睇完，我都未开始细论歌词。究竟会唔会其实佢好似你啱啱咁讲，佢真系玩到搵唔同嘅单位去做一首歌，呼应嗰集嘅内容，然后去写用佢 甚至乎系唔同角色嘅视角咁样。我哇！你听你咁讲，好似好劲喎！而家 即系佢玩喺个音乐嘅 angle， 佢都可以喺一个作品里面。咁樣延伸出嚟喎， 厲害厲害！ 咁所以係幾期待嘅，即係大家對個作品冇乜興趣，但係中意聽歌， 睇都要聽下。 你可以聽下揾下呢啲啦，咁啊，而家我哋可以播到嘅咧，我哋揀咗呢一首就係你頭先講，你介紹多次啊呢首。 Yoa Sobi 高達嘅《水星的魔女》嘅主題曲就係、祝福。 昔の記憶連れられてきたこの星で君は願い続けてた遠くで煌めく景色に飛び込むことができたのなら一人孤独な世界で祈り願う夢を描き未来を見る逃げ出すよりも進むことを君が選んだのなら 听完之后你令我想翻去睇啦，呢个高达嘅水星的魔女呢首主题曲，用一首啲嘅祝福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5622宗新冠确诊，包括387宗输入个案，多8名患者离世。卫生防护中心话，过去一星期每日新冠确诊个案，无论是本地感染或者输入个案都有上升，每日平均有4871宗，较之前7日上升约 30%。中心話，9月19至25號抵港旅客約有 3.1% 的人在7日之內確診，而9月26號實施0+3之後，直至今個月2號的7日之內，抵港旅客約 4.9% 的人在7日之內確診。另外，本港暫時錄得29宗變異病毒株 XBB 個案，医管局扩展探访安排，由今个月20号起进一步扩展至到所有精神科医院和病房。政府宣布适度放宽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积极考虑放宽限聚令，由4人增至12人上限，但暂未有具体生效的时间。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欣说，放宽涉及修例，当进行有关流程再确实决定。另外，下個星期四起，容許餐飲處所、酒吧、夜總會等可以進行現場表演和跳舞活動，但是表演者要每7日進行兩次核酸檢測。表演者在表演和彩排當日進入處所時候要接受快測，表演者要盡量戴口罩，與觀眾保持適當距離，非表演的時候要戴口罩。當局亦都容許主題公園戶外範圍可以飲食。李夏欣说，当局会谨慎有秩序放宽措施，亦都明白市民过去两年防疫感到辛苦，希望走向复常路。放宽防疫政策考虑的原则，首要是对疫情反弹风险低，放宽有利经济民生，亦都会考虑政策一致性，放宽之后要观察社会和医疗系统承担能力。初中的生活与社会课程将改名为公民经济与社会课程，最快明年9月试行，2024年9月全面在中一推行。新课程将加入国情、国家安全、宪法和基本法等。旧课程入面有关公平、自由是香港核心价值的单元，并没有涵盖。立法会教育界议员说，教育要与时并进，每个阶段都有合时宜的选择。教育局话，是因应课程发展，删去一些已经在小学学到的内容。一名82岁女子怀疑在电话骗案中受骗，损失约650万元。警方在日前接报，事主表示接获自称是内地官员的人士来电，指他涉及一宗刑事案件，向骗徒提供银行户口资料之后，发现户口入面约650万元存款被转走。另外，警方昨日接获一名29岁女子报案，说早前回应陌生人发出的招聘信息，透过充当网上刷单员，在购物平台以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事主按指示先后将157,000元存入5个指定账户作购物之用。为获取受害人的信任，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26,000元佣金，但其后失去联络，事主怀疑受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早部分时间多云，市区最低气温约2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六大致天晴及干燥，下周初至中期风势颇大，天气较凉，星期二和星期三早上气温下降至20度或以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秋天嚟到嘅时候，对于唔同嘅人嚟讲有唔同嘅感觉啦。我咧就觉得系年尾嘅味道到啦，亦都有人觉得系浪漫嘅时候到啦。 遥遥也有冬过，差一米捉到，浮浮荡流浪过，差一杀伤好，是快将交错的羽毛，就快可同步。晚台喜欢上灯套时，就这么可感应到。We'll fall in love, girl， 随时一摆步，迷梦的旅途还好，长夜将至。 充满住秋天气息之外，你都用上咗华尔兹嘅一种 pattern 喺度，就好似故事当中主人翁同紧中意嘅人跳舞一样，有 Cyril 嘅飘飘。跟住嚟呢首作品都一样，听住啲琴声，都系嘣嚓嚓、嘣嚓嚓咁。 曾够片段，在这刻收。 听过 J 风最新派头歌，继续同佢好兄弟嘅 Team 合作。前前揾嚟有 Oscar， 有 J 风新歌叫 Take a Breath。接下来呢一首作品都有两位朋友，都是好朋友嚟嘅，共同合作创作新歌，歌名叫做《向外世界》。 炎月黄昏，聊夕如眼瞓，无奈灵犀来袭，眼中敷衍也带点幽暗。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from me? That's what you want, not what I want. 其实你 了解他们的故事和这首歌的制作创作呢，可以重温昨天骚动音乐都访问了他们，他们是初中彩桥和 Ivy 空洪洛希两个内向的人介绍这首向内世界。今天讲天气这件事对于我来说，夏天如果还是三字头的温度都还叫做有少少夏天感觉，大家捉住夏天的尾巴呢。 It's summertime, baby, it's the right time. Alright, hold you all night. You shine like the sun, shining in the summertime, lighting up my mind. Chilling in the summer night, 2022. It's all about me and you. Let me drink your summer wine. Let me drink your summer wine. It's all about you, all about me. Feel so sweet, watch you sip on the beach. What's all the dream coming from the streets? Now we got peace, soft breeze, fine sheets, and a place to breathe. Let's take a moment, appreciate how far we come from where we begun. In a world of roses and guns, yet we far from done. Connected to the one, sprinkle the blessings on all of us.

哋骚动音乐嘅嘉宾有两位，包括有 Alex 林德信啦，同埋 Robin 嘅，你好啊。 Hello， 你好。 嗱，今次我哋就送啊一人一卷啊。 哇、wow ！ 真系唔容易谂啊。 我哋要 开边卷先啊？ 开你嗰卷先啦、 啊。开我嗰卷先 啊。Alex 嘅呢一卷。 好啦 ，Alex 呢一卷咧系。 林德信则有，不信则无。然之后咧 ，Robin 咧，因为而家用嘅呢一个另一个名字啦，叶中月啊，咁咪就用啊，叶中月过高山，越过谷啊。 哇！ 系啦， 咁呢两句咧个字数咧系一样，同埋即系会有一个同音字出现两次嘅话，佢尽量好工整嘅，即系越过高山越过谷，同信则有不信则无咁样对翻嘅。 我顶唔顺波城你编辑啊，好难谂啊， 编 辑咁即系佢哋一 pair 咁样要即系 side by side 咁样要挂起 佢噶，系啊，呢个系送俾你哋 编号咧， 系挂喺你 studio， 挂你 studio 嗰度咯。同埋系啊，即系呢一卷就系即系你两个呢一个。嘅組合咁樣，我哋就會咁樣寫，啊、即係對翻咁樣嘅。 冇諗過會咁靚添，我以為係即係啲 係咪我哋枕手寫嗰啲？ 我用咗我自己寫字嗰個水準咧，我估唔到係咁樣。 我哋誠邀我哋監製去幫我哋寫。 OK OK， 呢個送俾 多謝。 如果我哋寫咧啲字就冇咁靚啊，監製寫咧就好靚。 OK OK， 好啊，幾好嘅紀念我哋呢個 collaboration 都好。 是啊，因为同时即是两句的意思我们都觉得即是挺好，即是越过高山越过谷，即是你 overcome 了过了一些的关口啦，跟着同时信则有不信则无，即是讲那种 faith， 你信不信那些东西你信就有的啦，这样。即是两句的意思。 信念好强、啊。 是信念这样啦。但是因为你相识都应该是不是 十年 啊，十年过去系咪即系从来都冇喺音乐上面叫做即系 official 嘅一首歌咁样玩嘅？ 系啊，冇啊，即系一齐写歌一齐做歌就冇啊，即系我哋有 cover 啲歌，我哋有做 event 嘅时候一齐表演， 做个嘉宾啊， 做嘉宾咁样，但系真系 me and Robin 一齐由零开始写一首歌就第一次啦，系啊。 是以前有冇嗰啲即都會講啊？不如我哋揾次寫首歌，即係有時都會咁樣啊！即係得閒飲杯嘢的嗰啲。 我哋嗰時我同 Candy 講嘅時候，嚇、啊、林公子咁忙，又瑜伽又電影又 點解咧？你唔問我，我好想喎，好想係啊！ 咁所以但係隔咗一段時間到而家又會即係一個咩原因又諗起 我？我記得即係以前咧，即係如果有公司又好，即係好似想做一個 collaboration。即係合唱歌 or whatever 一齊寫歌，好似一個好難嘅一件事去，即係話哦，我要申請同邊個，即係好難，我唔知道嗰陣時點樣可以去實行依件事嘅。咁即係當然嗰陣時即係係啊，點解唔同邊嗰個咁？即係會諗點解可唔可以同啲你欣賞嘅 music 歌手可以合作？我覺得係。好難嘅，但係自從做 indie 之後咧，就好似係唔係喎？係、哦、喎、哦，好似我同佢 friend， 我哋成日傾偈，咁咪試下咯。即係個好似嗰個溝通嗰個方式都舒服啲，同埋真係可以講得出口咁樣。所以今次 that's why 我哋都係咁樣合作嘅，因為個都好多時候會傾，即係關於點樣可以做，即係一個獨立歌手點樣去做音樂。或者你有啲咩 tricks 啊？你啲歌點樣想架啊？你會派歌先啊，定 MV 先啊？好多依啲嘢等等咯嚇。 嗯， 咁就好似依家 indie 就係唔知容易啲啦，容易啲係咪？係、 嗯、我以為因為以前同公司嘅話都容易啲添，即係有機會 多啲資源， 即係你可能同第二間公司嘅 friend 嘅音樂人就難啲，但同公司可能即係叫做自己人。 但係咪呢排先即係好似興咧？即係 crossover 係咪我哋嗰陣時係冇咁興咧？即係依家，即係我睇好多，即係如果講 hip hop music， 成日都 cross featuring 邊個邊個邊個，即係好似依家好多咁樣啫嘛。 係啊，不過係以前嗰種流行曲嗰種玩法又真係少，一係就變咗男女合唱對唱嘅咁樣樣。 係啦係啦， 一係就咁樣樣咯。 係啦，即係唔會聽到你話啊男仔唱一大段，跟住先至到女仔唱或者調轉。嗰陣時我都唔知啊，可能真係。 陣時真係好傻豬嘅，乜都唔識，就好多嘢都係啊睇公司頭啦，冇所謂啦。總之我哋有得寫歌，有得做音樂就已經好開心噶啦，咁就冇諗咯。但係就反而即係真係出到嚟可以為自己諗，可以為自己決定嘅時候，跟住我咪即係邀佢就，喂，你都經營咗你嘅 indie 生涯一段時間啦，咁你係點樣去經營㗎？你嘅音樂路咁樣，咁我就即係都有 reach out to 唔同嘅即係 indie 嘅朋友去睇下佢哋係點樣去經營咁樣咯。 咁嗰段時間，咁你問 Alex， 咁 Alex 你係點樣回應？因為已經一段時間自己 我想講話，好似你幫我寫呢個揮春咁樣，我覺得好難。我佢嗰陣時問我，我都唔知噶，因為真係好難嘅，我覺得。但係focus 翻啲最 basic 嗰啲嘢，你仲係咪好 enjoy 做音樂？你相唔相信？你做緊嘅時候開唔開心？呢啲嘢囉。因為如果即係我記得頭幾年開始第一次啱啱做啲自己獨立做嗰啲歌，其實個 expectation 係有少少即係不滿嘅，即係可能我覺得好，我好鍾意喎，但係出咗嚟就冇咁多人聽，或者唔係個反應你 expect 到，咁呢啲就唔知啦。即係所以依家我個 focus 就我答返 Robin 嗰陣時就係、是做緊過程好開心，睇你可以揀，即係你淨係可以控制你同邊個做，個監製你揾個 musician 幫你，如果個幫你填詞啊咩，如果個個都一齊做嘅時候好 enjoy， 咁淨係可以好似，我覺得依樣好重要。 我覺得 Alex 有樣嘢好咧，就係其實佢咧係好多 friend 嘅，即係佢係身邊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好支持佢啦，同埋同時間大家又好鍾意揾佢，跟住佢之前又自己 set up 咗佢一個平台去，即係可能訪問其他嘅 indie 人啦，跟住做一啲好似類似 podcast 型嘅嘢，即係咁我就一路見證住 Alex， 其實即係我 as 一個有當時仲係有唱片公司嘅歌手，望住 Alex 覺得哇，佢都幾俾心機去經營，同埋即係可能佢又會 open up 自己嘅 studio 做一個俾唔同歌手上嚟 jam 歌嘅地方啊，咁即係變相佢就好似真係會 build 咗一個身邊少少嘅一個音樂嘅 community 喺度咁樣咯。咁我就覺得呢件事好正嘅，同埋佢又會同一啲唔同 fashion 界嘅人去做啲音樂同埋 fashion 嘅一啲 collaboration 啊，我就覺得其實即係Alex 對我嚟講係一個好 outside of the box 嘅一個人咯，即係佢唔係傳統你望住一個一個淨係一個純星嘅 songwriter 會做嘅事嘅一個人咯，即係佢係幾天馬行空嘅，所以我就都幾admire 佢呢一樣嘢咯，係啊。 咁 Alex 嗰時即係選擇我自己去發展玩呢啲，因為譬如 Robin 嘅時候佢會問你啦。咁但係你嗰時都有冇一啲人嚟去請教去諗做咗頭先 Robin 講嗰啲嘢咧？即係因為除咗淨係寫歌之外，其實有好多嘢同音樂 related 嘅嘢。 我記得我啱啱即係自己獨立做音樂嘅第一個 project 就同我哋今次呢首歌嘅監製 Jordy 就整咗五首歌啦。咁同佢一齊即係揼嗰啲歌出嚟就係、是。佢俾到我嗰、那個，我細細個睇嗰啲documentary 啊，即係 Beatles 啊 ，Bob Dylan， 好似即係我睇佢哋係啊，佢哋係會一班人一齊去 studio 由零開始一齊寫首歌 ，arrange 嗰首歌，錄嗰首歌。咁我同佢陪住我咁樣去完成嗰五首歌，我覺得係係一個好一個好難得啦，首先同不過好幫到我一個 journey 一個 experience，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做音樂嘅人其實應該咧最好咧都可以經歷咁樣嘅過程，我覺得好好嘅。但係最仲直接啲咧就係我第二次即係 indie collaborate 咧就同公石啦，系咯，转咁佢，我觉得啲嘢系累积嘅，因为我同 Jordy 做咗第一个 EP， 佢留意到，咁我觉得依家音乐世界咧，如果你 indie 咧，你会 feel 到第二啲 indie 人嘅，好似 Robin feel 到我 indie 咁样嚟揾我，咁转就知道我同 Jordy 有做过呢一个碟，佢都好 relate to 嗰件事，因为佢自己都系咁样嘅。即係所有嘢都係 DIY， 自己要彈啊！佢好堅持一樣嘢，佢見到跟住佢 reach out to 我嘅，佢話：哦，你依家 indie 啊，哦，咁即係都方便好多啦，不如你嚟我 studio， 我哋傾下偈先啦。跟住就透過佢嗰次嘅合作係，哇，真係～ 啟發到好多好多嘢，係啊，咁啊嗰個係第 chapter two 咁樣咯，係都俾到好多信心我嘅，即係 keep 住去做。因為佢都做咗咁多年，所以佢分享佢自己嗰、那個即係佢個諗法咧，都幫到我嘅。因為如果你冇咧，其實如果你冇個概念，點解要堅持咁樣 indie 都好難維持到啦。 嗯，但係嗰陣時間你聽到佢咁講，即係我揾個原因自己點解要堅持 indie 或者我個方向想點？嗰陣時嘅你聽到佢呢啲嘅説話，你嗰陣時自己有冇？哦，其實我已經有答案，定係嗰陣時都仲揾緊嘅？ 其實我覺得係啲好簡單嘅嘢，但係你未 realize 到嘅。即係我依家諗翻起嗰陣時，我最記得係佢話。我問翻佢，咁佢就話其實係依家我嗰個 music 嘅 circle 咧，可能以前係好大嘅，但係依家我收得好窄嘅，即係我做嗰啲歌係淨係 for friends and family 朋友同埋屋企人，我淨係做諗住佢哋每次出 main audience 係想分享俾佢哋，咁如果佢哋睇到聽到中意或者唔中意，其實淨係佢淨係睇嗰個 circle 嘅。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高境界，即係好似成日睇 Facebook 佢哋話哦最成功嘅咩男人啊，嗰個圈子係咩得三個人咁樣。咁我就嗰陣時就未完全明白曬，因為當你啱啱開始做 indie 嘅時候，你會好想係啊，我啲嘢好正，好多人要聽咁樣，但係就。未必是的，可能要慢慢嚟咁樣。但係如果你永遠 keep 住一個好細個 circle， 好似你自己都可以開心啲咁樣啦嚇。 咁、對你嚟講，而家嗰個 circle， 你會大概會係分配咗俾邊啲嘅人呢？ 我都少少貪心嘅，好似頭先 Robin 講，即係我都有同啲 friend 啊，我哋個個都好似。我覺得依家個 plan 係想好似我哋今次嘅我同 Robin collaboration， 慢慢揾翻。即係啲 common thinking 一齊諗緊同一樣嘢嘅啲朋友一齊慢慢可唔可以即係再呢個 circle 再 打開啲 廣闊係啦係啦，但唔知道我唔知道，因為啱可能都仲屬於即係啱啱開始，我未去到專即係咁多年咁樣嘅，佢應該係知道多好多嘢咁樣。 嗯，但因為今次呢一首歌嘅監製咧，即係一齊玩嘅朋友，先講好重要嘅 Jody， 咁嗰時其實開始點樣認識佢，因為呢位朋友無論呢首歌定係對於你自己獨立發展 career 都係一個好重要角色噶嘛。 我哋開始傾偈嘅時候咧，就其實有嘗試我哋兩個做嘅，即係呢個 collaboration 歌，試過幾次，可能嚟我 studio 我哋一齊 jam 或者攞啲舊歌出嚟，但係都未去即係好清晰嘅嗰首歌作品 or whatever。跟住就隔咗啲即係幾個月之後，嗰陣時疫情就成日好多變化。咁不過上年我公公就即係離開咗，咁我有寫咗首歌俾佢嘅，咁但係嗰首歌係收埋咗好多好多年，但係因為佢啱啱離開咗，覺得係時候要做啦。咁呢首歌我又唔係即係好要揾啱人同我一齊做，我都有嘗試自己做，但係我唔滿意我自己嘅production。咁就諗下有邊個就 in the end 都決定揾翻 Jordy， 因為 Jordy 係一個好 close 嘅 friend， 同埋都曾經同佢做過好多好多歌嘅 ，total 同佢做咗差唔多八首歌啦。所以in the end 我就決定好啊用 Jordy。咁準備入 studio 同佢完成呢首歌嘅時候，又諗翻起我同 Robin 呢、這個。即係 topic of collaboration， 咁就問 Robin， 你會唔會有興趣過嚟 Jordy 嗰個 studio 咧？都唔係 guarantee 佢一定會中意 Jordy 噶嘛，可能佢嚟到覺得我哋好奇怪咁樣，咁就都要問一下噶嘛，即係要俾個機會佢，即係 exit the chat room， 即係如果有咩事有咩事係唔對路咁樣，但係點知咧第一次上嚟咧？佢哋好 click 啊 ，Robin 同 Jordy，我 feel 到嘅，咁就之后都唔使点样问啊，即系好似啲嘢已经好快就喐紧。我记得第一次见完 Jordy 见完 Robin 咧，我第二次见翻 Jordy 咧，佢讲咗啲嘢系我都估唔到，佢净系见咗 Robin， 即系可能一个钟，佢真系讲中咗啲。好準嘅嘢，佢就話哦，但即係 what do you think of Robin 咁樣 ，Jordy 就話哦 ，Rob she's cool， but 佢話 佢 feel 到有一個 Robin 啦，我哋見到眼前見到 Robin， 但佢入面有另外一個 Robin， 佢好想出嚟，好想出嚟俾同個世界即係見識呢個 Robin， 但係唔知點解。somehow 呢個 Robin 喺入邊，佢踩住佢，我即係唔俾佢出嚟。咁我哇，你即係咁都 快唔到。佢同我解釋嘅時候，佢話。佢話 Johnny 話 Robin has a wild side。 Yes, wild side。 我諗大家都 冇錯冇錯。 係 啊，你幾都 surprise 同埋聽到呢一個嘅。 我心諗咩料啊？ 真係佢見即係嗰一次第一次見，真係傾咗 I don't know 一個鐘嘅啫，但係已經 feel 到，我覺得。一定要完成呢、這個呢首歌， 所以咪俾佢哋 prank 咗咯。 你認唔認同先？但係入邊有個 wild side， 有個 咁每個人都有嘅。 Johnny， you're right。 Yes. 2020年的作品歌名叫做 Good Vibration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

主要公共图书馆和其他指定地点派发，欢迎查阅。 嘉宾咧继续有 Alex 同埋 Robin 啦，咁啊有你哋呢一次合作嘅派台歌 Sparkling Wine 啊，咁头先亦都大概知道咗少少个背景啦，咁啊呢一 part 我哋再深入会讲呢一首歌嘅，咁啊两个咧都会首先估下关于呢首歌嘅一啲嘢，然后你哋揭晓嘅。 我估先啦，咁啊呢首作品入边咧，我觉得听编曲非常之重要，即系 vocal 固自然大家都会好着重啦。但系嗰个编曲，我觉得有个好有趣嘅位置，就系嗰个 guitar riff 同嗰个 bass line。我觉得系应该系第一应该大家都执着咗好耐，系拣一啲点样嘅声啦。咁我估最后系参考咗一啲八十年代我哋所谓叫做 pawn groove 嘅东西嘅，就系、是、一啲叫做有少少咸咸湿湿嗰一种嘅，系啦，有少少 sexy 嘅嗰一种嗰种 guitar riff 啊，嗰种 bass line 嘅弹法，因为嗰阵时其实好多嘅可能影集啊入边都会运用到呢一种声，咁我可能其实我觉得你哋都系拣完之后觉得啊几啱，同埋几中意呢一种声音喺呢只歌入边咁样。 系啦，咁我估埋你再揭晓，我想估咧今次嗰个 production 嗰个 sequence 可能系同以往我哋一般听到广东流行曲有少少唔同嘅，即系都唔同，我覺得有機會，因為阿 Joy 本身都係bass 手，好出色噶嘛。咁因為玩呢啲 groove 嘢咧，個 bass 同埋個 drum 係好緊要，所以我覺得可能今次佢做反而係類似，我唔知係 jam 咗啲嘢定係點樣彈咗嗰啲底線，有咗個 basic 嗰個 groove 喺度之後咧，然後先再 on top 去創作嗰啲可能旋律啊、歌詞，即係調翻轉，可能有編曲先，再有後面嘢。我覺得係呢種歌應該係今次調翻轉咁玩嘅。係啦，好啦，我哋兩個估完就交俾你揭曉啦。 你係正確的。 正確， 起曬個底先嘅，做咗個 beat 出嚟先嘅。 係啊，即係個底線。咁但係嗰時。一開始係即係真係好似我咁講，即係大家圍埋 jam 下先啦。定係嗰時已經諗住一首歌，跟住開始係點樣樣？ 有啲歌曲嘅 reference 先嘅，有啲歌曲嘅 reference 先，跟住睇咗好多即係retro 八十年代嘅音樂啦 ，disco 嗰啲啦，咁亦都有啲即係可能南美拉丁啲嘅音樂啦，亦都有睇啦，跟住亦都有睇即係睇佢哋嗰啲 visual 係點樣樣啦，成個 overall 嗰個 concept。即係都係睇咗呢啲先 ，before 我哋寫任何嘢嘅。跟住真係有一個大概嘅大方向啦。跟住我哋就約咗其他嘅，可能約咗鼓手，約咗吉他手一齊上嚟。跟住我哋就五個人一齊喺 band 房度 jam， 咁、就 jam 咗呢個 groove 出嚟、，jam 咗呢一個感覺出嚟先嘅。跟住就先至慢慢有嗰、那個。chorus 位即系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咁就因为嗰日佢带住一箱嘅 sparkling wine 上嚟，咁就好随，即系好随性咁样就话，不如我哋就叫呢首歌做 sparkling wine 啦，咁样，咁就本身咧就唔系 naked in the sauna 嘅，我咧就喺度唱紧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we could do this all night 咁样啦，就唔知 sauna 咁样啦 ，do this all night 就人哋就听咗系 sauna， 跟住咧佢就唔记得咗边个咧就话。 話 Robin 你係咪講緊 Naked in the Sauna？ 跟住我就唔係啊唔係啊，但係點知呢句就洗咗大家腦啦。 Throughout 成首歌都會聽到。 跟住我就死啦！我誒、喂，跟住我一個女仔全部都諗誒、欸，我可唔可以改嗰句啊？跟住完全唔得，完全冇理過我。 我哋已經哇 Naked in the Sauna 啫， 個 wild side 出咗嚟啦，原來估唔到 Robin 真係我 wild side 嘅。 跟住系啦，跟住之后有咗呢个框架之后，咁我哋就自己翻屋企 top line 啦。 咁系话一开始揾即系揾一啲 reference 嘅时候，揾啲可能怀旧少少等等。咁系咪即系一开波都有个方向，就系、是、呢一首歌嘅感觉都系少少 retro？ 系啦，即系都系想系有啲开心歌。 我谂系一个 fusion 咯，因为我哋每样攞啲啲嘅，即系disco 怀旧嗰样嘢，我哋想攞翻嗰个。我覺得是那個世界，即是以前你聽那些人講去 disco， 即是依家、 啊、 即尤其是依家啦。不過那個年代是很 glamorous 的，他們穿個 Saturday Night Fever， 哇那些衫又跳舞那種 attitude 態度去玩去蒲，我們很想要一樣東西的。跟住就即我們找到 Sparkling Wine 那個這個歌名呢，我這樣東西是很 powerful 的。因為 sparkling wine 係代表好多，我覺得代表好多嘢嘅，即係你攞冠軍你就一定要噴 sparkling wine，又都好 sexy 噶嘛，即係 as 一個 drink 嚟講，佢唔係即係一個啤酒係比較享受啲 enjoy life，但 sparkling wine 係當你要著曬 tuxedo 啊咩啊，即係好靚嘅，即係唔係一個。hea 嘅 drink 嘅係要好靚嘅，咁係有好多呢啲嘢跟住 mix 埋一齊，咁由於個 bass 咧，咁呢個都要俾翻 credit Joy， 因為佢係彈 bass 嘅，佢彈得好 funky，but 佢 also 咧係一個好彈吉他係好叻嘅人嚟嘅，尤其是佢彈嗰啲jazz bossa nova chords 咧，即係懶係啲。其實是可以很 basic 的 chord， 但點都要加多幾個不同的音，令到 That's why 佢都係揾到呢個 progression， 就砌翻，所以有很多不同呢啲元素砌咗出嚟，跟住我哋加埋呢、這個依家最 modern 嘅，即係嗰啲即係呢啲電子嘅鼓咁樣嘅聲音，咁就 mix 埋一齊就變咗呢、這個呢個 cocktail 咁樣咯。 你開始會諗即係一個disco 氣氛啊，啱啱講嗰個世界好開心，係咪都關即係可能因為呢段時間大家都經歷即係疫情嗰樣嘢，而令到你有咁嘅諗法？ 其實係啊，因為咧我哋係年頭開始。即係有呢一首歌嘅出現㗎啦，爭緊嘅出嚟㗎啦。咁但係咧就寫寫下咧就第五波啦。跟住我就話 ：Yo guys， 我真係出唔到嚟，我要即係我屋企有個女嘅真係出唔到嚟。咁但係嗰陣時咧就已經， 但佢好想出嚟嘅。 系啊，系啊，但系即系好大责任噶嘛，你要明白。咁所以我哋就分头行事啦。咁佢哋就已经有个框架出嚟，即系成个编曲已经执好晒啦。咁样，咁就我就大概知道哦，嗰度有几多个bar要写嘅。咁同埋即系头先讲到，即系 Jordy 嘅嗰个 chord progression 比较特别啦。咁所以我都要研究，跟住我就听咗好多唔同，即系譬如 Dua Lipa 啊，即系可能嗰啲即系或者有啲 even 有啲 K-pop 啊，即系。佢哋嗰個節奏上啊，或者 melody 上可以點樣玩啊？研究咗好多呢樣嘢之後咧，我就落筆去寫我嗰個部分啦。就即係總之，我唱嗰啲部分前面去到 It's a Mad World 嗰啲，即係其實我係都係佢哋再 meet up 嘅時候之前嗰晚，我就 flow 到出嚟。咁其實我自己都 surprise 到自己嘅，喺旋律上，純粹喺旋律上，我都已經覺得自己有啲即係衝破咗一啲嘢嘅，咁、 哦、有冇其他 version 嘅？我都冇問過你喎。 咩其他 version？ Before 你落呢一個 melody， 冇噶啦。 即係一嚟就都好快，好快就有呢個噶啦。 係啊，但係我有研究過唔同 key。即係因為你本身，即係佢本身個 key 就係而家呢個 key 嘅。咁、 okay. 但係就有少少，即係你聽落好似，哎呀有少少偏低喎。跟住我就喺度諗緊，又喺度即係 experiment 咗嘅。咁、但係最尾我都話，我 stick to 呢個 key 啦，試下先咁樣。咁但係因為我嗰個音域又低咗咧，我出到嚟嗰個音質又好似有少少唔同咗，我覺得幾特別喎咁樣。咁我就繼續去，跟住又真係即係。surprise 到我自己咯，即系我唔系 因為有時候我成日都會好中意喺 A key 嗰度寫歌，即係我寫歌嘅時候有好多首歌，但係唔係 G key 就 A key。咁但係呢一隻就即係我就跟住嗰、那個編曲去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個旋律上係有突破咯。跟住但係我係去到咁嗰陣時，阿 Alex 仲未寫佢嗰個部分嘅。咁我就抌咗出嚟就俾佢哋聽啦，跟住佢哋好中意啦。咁啊，就等 Alex 寫佢個部分啦，跟住寫咗翻嚟之後，我就嚇親啦。 個嚇親係咩嘢原因咧？因為發現佢都有個 wild side 咁樣。 唔係，其實佢有 wild side 唔緊要， 不嬲都有。 但係咁佢都有寫過，即係同 Jude 有 On the Road 啊，或者係即係 Good Vibrations 啊，愛沒有理由，即係佢都有呢一面噶嘛。咁殊不知你同 Robin 要合作，跟住但係點知你攞咗你最 wild 嗰一邊，我係冇諗過咯。 你都出到 Nick and Sona 啦，我都出翻啲招啦。 有冇嘗試過阻止佢去到咁盡咧？咁樣 我呆咗好耐，我未識反應。 我好記得即係因為頭先。我哋话即系我哋呢首歌好似调转咁样去做咧，系嘅。我哋系冇，即系我哋有个编曲，我哋唔系跟住 next step 系 OK。依家我哋要写一份词咁样，系一路做咧，一路砌咁样嘅。咁就先就录 Robin 个 verse， 咁我哋录好晒几个 session 录好晒，所以我哋系最尾先录我 verse 嘅。所以一路咧，我喺度即系。 谂紧， 我未同佢讲，我未同佢讲嘅，我唔知。 好先斩后奏。 我知道我个 verse 应该嗰个旋律应该系点样，但系今次因为系一个三个人嘅合作咧，即系你个 idea 要三个人 OK 先可以过到关。如果我哋有几个，即系都试过好多次，我想咁样，我哋两个中意，但系 Jordy 唔中意啊，咁都唔得嘅。 OK， 或者Robin 个 verse 其实佢掉咗过嚟，其实佢中意啦，但系我同 Jordy 系即系嗰下，我哋都中意，所以变咗哦，系就咁咯。所以嗰件事系一个 real teamwork。但係我個 verse 係最尾啦，咁即係好多嘢都砌好曬㗎啦，咁我都係少少緊張㗎。我記得嗰次第一次入嗰、那個錄音室要錄我 vocal， 但係我已經知道我想講啲乜嘢㗎啦。咁我即係我都係其實我係想睇佢哋個反應多過佢哋 approve and prove。咁我一唱完咧係。我只係聽到 through 個 earphone Jordy 喺度 爆笑 ，and then 我聽到 Robin 係冇聲冇聲音，完全係 心諗反應又 反應， 開始諗緊，唉死啦，係咪我要 leave 呢個 chat group 咧？我係咪要？係咪呢首歌我哋都唔好出啦， 三個人通過噶嘛，你可以舉手。我覺得撐少少 咁。佢係啊，佢又冇多謝你 ，Robin， 冇你冇 ban 到我個 idea。 但係咧，我真係好想話咧，咁佢嗰期又即係開翻嗰期又開始有 performance 嘅時候，我就聽翻佢有個 live performance， 請我去睇。咁佢同 Shamika 有隻歌嘅，跟住我睇完佢哋個 performance， 我就。喂 Alex 啊，点解你同 Shamika 嗰隻歌咧啲歌词咧咁正常嘅？即系你系咪玩我 啊？系 其实你可以同 Shamika 写呢啲歌词好好嘢嘅。 你将嗰份摆翻呢度啊嘛？系咪？ 我都唔知点解我答唔到你个问题，我都唔知你问过我几次，我都唔知 道。但系譬如你写嗰一段嘅 rap 嘅词咁样样啦，有冇话嗰个？嗰、那個方向啲畫面嗰樣嘢係咪 inspire from 就係 Robin 佢本身寫咗嘅嗰啲嘢，定係有啲咩靈感啊？或者 定係一直以嚟都已經想擺出嚟啦？ 有冇啲 click 中到你咁樣寫咧？記唔記得？ 我覺得都有嘅，因為第一次收到 Robin 嘅 vocal 咧，我同 Jordy 係好滿意嘅，即係我哋冇，因為我哋一路都期待緊會係點樣。知道個 chorus 會係點，但係唔知道佢個 verse 會係點樣。我冇，即係佢歌詞我知道嘅，我 feel 我知佢想講乜，但係最 surprise 我咧就係我從來冇聽過 Robin 係唱呢一種嘅演呢、這個演繹咯，即係 sexy 嘅，係真係好似嗰個 disco 年代好 glamorous， 即係啲頭髮吹到好大咁樣，跟住啲妝好濃妝，好多 jewelry 周圍嗰種感覺，我覺得佢，我覺得佢係想演繹呢個 style 出嚟，我冇聽過。咁當然，因為佢咁樣先至都應該有影響到我，我要寫我段係點樣，但係我都好 surprise 噶，我 verse 我都唔知道會係咁樣。 一日瞓醒覺見到，誒咁 就係啦，咁啦咁。有冇嘗試過寫一個內斂啲嘅版本俾佢哋睇啊？你哋會揀邊個咧？咁樣。 咁我覺得我都係跟住嗰、那個感覺咧，即係今次呢。是驚喜咯，即係首先 Robin 做呢首歌都係一個驚喜。咁如果真係要搞驚喜，就真係要去到盡啦。咁 樣 都可能因為咁樣都佢都 challenge 咗我，即係佢都係挑戰我嘅嗰嘅，我可以去到幾盡咁樣。咁今次都係一個，for 我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嚟嘅。 係啊，你無意中傳遞咗一個挑戰佢嘅嗰種喺度，你自己都 唔知。就係 Jordy 話嗰個 wild side 咯，佢就係想 produce 呢樣嘢出嚟嘅啫。所以今次真係全靠 Jordy。 同埋大家以為係發掘 Robin 嘅 wild side， 其實今次係 Robin 發掘咗 Alex 嘅 wild side。 有幾 wild 啊！再 係啊！ 哇，越講好似越 make sense 喎！ 即係而家咧，即係波成嗰種嗰種笑咧，就係啲 friend， 即係啲 friend 識咗我好多年。哇 ，Robin， 原來你可以咁樣樣，好鬼即係好想取笑你，指住你笑嗰啲。 終於等到你呢面攞出嚟，即係嗰啲咧，嗰啲感覺咧。 但係我真係覺得，我係去到真係拍 MV 嗰日咧，我係覺得真係好玩嘅，即係我真係當咗自己唔係平日嘅自己啦，唔好俾以前我嘅 artist 嘅身份嘅框，我音樂嘅世界嘅框死咗自己先，跟住就照去啦。跟住我仲記得我 style， 即係我個 stylist Harry 佢幫我試緊嗰啲衫嘅時候，我話：哇！我咁大個女冇著過呢啲衫。跟住佢就笑我，佢話：你睇下你啊，卅幾歲人先嚟玩，你浪費咗幾多青春。 即係青春嘅時候冇蒲過咁樣，好似。 但係有冇擔心過？即係我覺得其實呢一類型嘅作品 for live 咧係好開心、好fun嘅。有冇擔心過？如果你要唱 live 嘅時候，可能去唔翻嗰個咁放鬆嘅狀態咧？ 因為有觀眾啊嘛， 係有觀眾啊嘛。 我諗其實我哋搞呢一首歌嘅 launch 嘅時候、launch event 嘅時候咧，真係有即未係嗰日嘅時候咧，我真係有喺度諗嘅，即係嚇死啦！第一次唱呢首歌 live， 咁我真係要同自己講，我真係要豁曬出去，即係要 enjoy 咯。咁但係就係最開心嘅就係因為嗰晚當晚又有一個好正嘅 DJ 啦， 嗰個聽落哇好出名， 叫阿 Max 啊嘛，嗰個叫做 DJ Bossing 啊，好正噶。咁即係成個氣氛已經喺度，大家都係喺嗰個 mood 咧，所以其實已經係喺嗰個即係好開心嘅氣氛當中，咁所以你就會覺得哦冇乜嘢啊。咁同埋我都有啲即係可能好多年嘅好朋友喺在場咁樣啦，咁即係。咁我哋第一次 premiere 我哋嘅 MV 嘅時候，佢哋我望住佢哋指住我嚟笑 ，DJ 大動氣氛。 我望住成班友指住我嚟笑，不過我就係覺得即係大家開心咯，即係嗰晚係真係我自己都一路透過呢個 project 突破咗好多位嘅、自己覺得。 咁音樂上面成個 vibe 各樣，頭先有聽咗，咁去到即系 MV 上面咧，都係即系嗰個用嘅顏色啊、styling 啊、質地啊咁。咁其實有冇話諗嗰個有少少 storyline 咁咯，好似或者啲場景啊嗰啲咁，係咪都按住即系歌詞嗰度去 develop， 然後諗成件事啊？ 其實我哋嗰陣時好好彩嘅，因為咧，我哋有一個即系喺一個酒店度拍攝某啲場景啦，咁就係咁啱嗰間酒店邀請咗 Alex 去 staycation， 因為嗰陣時佢未開啦，佢哋咁就咁啱俾佢認識咗嗰邊嘅人，跟住我哋就先至可以 line up 到有呢一個場地去拍攝呢個 MV。咁但係就有時間段，因為佢哋嗰段時間就冇即係未 open 曬，咁所以我哋就咁啱可以 攝嗰個位置去拍啦。咁所以都好多謝佢哋嗰間酒店可以俾到我哋呢一個 time slot 之餘，亦都推進咗成件事嘅。即係我嗰陣時我都覺得嚇。咁快啊！咁快就要拍 MV 啦，死啦！我即系每次每一个转弯位，我都有个熬底位。咁快啊！咁但系就我就系觉得就系因为咁多嘅机缘巧合，跟住又咁啱好多朋友又听到首歌之后， 你平时都系咁样噶？ 乜嘢？ 每一个转弯位都要？ 唔系啊，就系、是、呢个 project 咯，就系、是、呢个 project， 呢个 project 特别多转弯位，令到我觉得哇，好 surprising！ 开始怀疑系每一个 project 都。会咁样嘅。 喂，我有边一个 project 咁豁出去啊？你数出嚟听下。 应该由 Naked in Sauna 之后，佢就开始有好多纠结啦。 每一个位都，佢之前其他嗰啲借歌嗰啲访问咧，未冇呢种，唔系呢种状态嘅， 冇呢啲， 系啊， 真正。 而家呢个但系佢一过咗，同埋接受咗个感觉系。 不过即系 玩啦， 都翻唔到转头啦， 翻唔到转头 啦， 接受咗啦， 已经录好咗。 但系真系嘅、哦，录好咗嘅时候，做好咗嘅时候咧，我会觉得成件事好成立嘅、哦，你又会觉得点解嗰阵时要咁 worry 咧？ 系啊， 系咯，同埋即系我觉得有得去成长，有得去 evolve 系一件好正嘅事，同埋系必须发生嘅事啊嘛。系咯，即系所以我都多谢 Alex 嘅，虽然我觉得佢玩我都系， 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到，即系呢一首歌，无论喺音乐上面 MV 上面嗰种嘅尝试啦，嗰种玩嘅嘢喺里边，亦都好似啱啱你所讲，即系喺呢一个嘅 background 之下，大家可以透过呢首歌可以 enjoy 开心几分钟嘅一个 moment。咁啊，多谢两位同我哋介绍呢一首啦，有 Alex 同 Robin 新派头嗰 Sparkling One 嘅，谢谢你哋， 多谢 ，thank you。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cloud nine. What keeps me going is the screw on my mind. So let imagination run wild. Don't let the conversation go south, boy.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 Nothing else other than music and moonlight. Dreaming about how you take me up on cloud nine.Going as the screw on my mind, so let imagination run wild. Don't let the conversation go south, boy. It's about my world. It's about my world. We got a chance, we got a dance like we only got tonight. It's about my world. Such a about my world. Best we can do, yeah. Sipping on some sparkling wine, naked in the sauna. See me coming down on the left. I'll be pulling hard to the right. Put the pedal to the metal and your little blacks a little. And we getting acrobatical and ooh, I can't stop. When you ride me from the top and you shake up all the sauce and you spin me from the top. Boom, we gon' kick it in the sauna. We get lifted all this way. We gonna rip the sparkling wine. We gonna sip it. It's my world. It's my world. 节目完结之前，听会我哋今日两位嘉宾林德信同埋 Robin 合作嘅新歌，一首复古味好重嘅作品，叫做 Sparkling Wine。听日五点再见，拜拜。